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，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，我侧身看到你在转身，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，一再错失彼此脆弱的时分，不过渴望一个吻的余温。我关了灯，黑暗把我并存。你不在，我最需要爱，你却不在。无情等待像独白的奶奶。我受了伤再偷偷好起来，但你不在。不在。时间在按下许多次快门，沉默里渐渐转动的秒针，一个人吃饭这个凌晨，孤单的人分，你的声说你有迷人，我的话筒只有自己的体温，怎样认真也不一定成真。你说的对，我不得不承认。高兴还是悲哀，你都不在。我受了伤再偷偷好起来，但你不在、那些摇摆我都明白，都明白，但你 thank you.